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金荣华。金院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金院长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金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一起交流一下2018年，看看佑安医院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还有就是以后咱们再去佑安医院可以享受到哪些以前没有的这种优质服务哈。说到佑安医院，很多朋友觉得以传染病为治疗特色，一定会充满着消毒水的气味和冷冰冰的感觉，但其实很多患者在这里都可以享受到家园式护理。肝病患者可以得到全程随访式照料，离开医院依然有人为自己的健康操心。艾滋病患者在这里可以得到专业的用药指导，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被呵护。作为拥有着62年历史的老牌三甲医院，多项技术世界领先。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您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金荣华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如何让患者优先。在医院看病怎么样才能够让患者优先，享受到医疗的这个获得感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伙儿一起探讨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金荣华。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京医通在2018年截止到目前统计的关于佑安医院的一些大数据到底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 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佑安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挂号的量就达到了40万。佑安医院的平均就诊耗时所花费的时间仅需42分钟，说明就诊流程很有效率。京医通平台从挂号、缴费、取号、智能导诊的便捷度和综合服务满意度等多个维度上，对21家市属医院进行了综合便民打分，佑安医院目前排名第二。2018年前三季度，佑安医院的知名专家团队的挂号量在市属21家医院中排名第一，达到了5.3万，专病专症门诊的挂号量达到了10万，排名第三。 通过这些大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佑安医院在2018年，我们说截止到10月份的一些非常亮眼的数据哈。先想问问这个金院长，刚才数据当中提到了京医通仅一个平台的门诊挂号量就已经达到了40万以上，那也想问问这个数字和之前相比它有什么变化吗？ 自北京市医管局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把病人放在中心，也就是说以病人为中心。那这里边我们找你打造两个流程的改善，一个是病人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信息多跑路，病人少跑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管理流，管理流程呢我们也在优化，优化以后我们是希望这两个流程都能够如行云流水，我想使得病人在等候啊休息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体会到医院的诊疗的相关方面的一些举措，那至于门诊量的增加，我想是和我们的京医通挂号这个平台的推出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的专家团队和我们的专病门诊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广大市民或者广大病友的许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跟医院的其他两个家园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关注病人健康、病人疾病的同时，我们也提供了肝病康乐家园和艾滋病的爱心家园。那这个家园主要是提供给患者和家属的健康教育、疾病管理。所以这些都会让他们去选择来通过京医通的平台来选择挂号。所以我们的素质一直在优先。当然第二个也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专家团队的实力比较雄厚，这样可能让我们的患者更愿意去选择专家团队来去看到更好的医生或者他心目中想看的医生。 所以说刚才金院的描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门诊挂号量其实和之前相比是有所上升的，但是大家的满意度为什么还这么高？按道理来说这病人多了患者多了，我们说这个医生面对患者的时间应该是短了，大家的满意度不应该这么高啊。金院说了，多方面的工作来共同促进我们整个流程的优化，让大家真正我们说接受诊断的时间并没有变少，而且满意度还不断的去提升，这中间佑安医院做了很多的工作，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和大伙说一说做了哪些工作，日常我们再比如说去佑安医院挂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需要留意，或者说有哪些小技巧，我们今天也可以向金院学习一下哈。金院长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说挂专家号的朋友变多了，然后呢专家的这个科研实力也非常的强，那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金院长，既然挂专家号的患者多了，也想问问您，专家有没有真正的我们说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用到这种疑难重症的患者上，挂的号多了那不见得我们说都是疑难重症患者啊，会不会存在一些医疗资源可能会我们说浪费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专家团队这个设置啊，就是想能够让轻的病人在专家团队的出程能看上。如果随着疾病的需要或者病情的复杂逐渐上升，一直到看到我们的知名专家，那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节约了我们的卫生医疗资源，也使得更应该看到知名专家的病人能够真正的看到知名专家。所以这应该是医疗卫生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是不是也提醒一些大家伙，如果我们挂到了佑安医院我们说知名专家团队的这个号，但是您出诊的时候并不是见到我们说这个专家团队里面最著名的这个专家或者是以他命名的这个团队，我们应该是见到他手底下低年资的医生，先对您的疾病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看看有没有必要找到专家来给您看。 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在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运用当中，如果你是出诊，当然病情也不重的话，那么我们出诊的初级大夫就给你接待了，也就是说我们专家团队的第一层就给你接诊了。但这里可能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有的病人可能尤其是外地病人在外边转诊了很多的地方，如果你已经是疑难，那我想在我们接诊的过程当中就很自然给你往上一级转， 需要我们专家、知名专家出来的时候，那么知名专家会亲自为你接诊。当然，如果你病情还复杂，我们会由多学科的会诊中心来帮助你诊断病情。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挂号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初诊的话，我们挂了这个专家团队，您去的时候发现，哎，给我接诊的怎么不是这个专家呀？您别纳闷，这不是说出错专家了，而是的的确确有一个我们说分诊的这样一个途径，我们有初诊判断，确实需要有专家会诊的，这个时候才会给您往上转诊哈。刚才您提到了有这个我们说多学科的会诊中心，也想问问佑安医院的多学科会诊中心现在总共有几个呀？ 我们现在有五个多学科会诊中心，那么包括我们的疑难重症肝病，包括我们的自身免疫性肝病，包括我们的肝脏肝癌，还有是我们的感染中心的多学科会诊。 总共现在是有五个多学科会诊中心。刚才听您的介绍，我听了好几个都是和肝病相关的。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有这个我们说肝癌的多学科会诊中心，同时还有重症肝病的这个多学科会诊中心，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纳闷的情况，这肝癌应该算是我们说非常严重的肝病了，为啥还分设了两个不同的多学科会诊中心呢？这不应该都是疑难重症的肝病吗？ 这是医学上它大概那么来分。你比如说肝癌在诊断不清楚之前就可以归为疑难，但是它一旦诊断清楚了以后，那就是归到边界清楚的一个疾病。那么肝癌呢，因为肿瘤这些年随着新技术、新方法或者新材料的涌现，有很多的治疗办法。那我们这个多学科会诊呢，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多个部门，包括我们说的临床专家，包括病理专家以及影像专家共同在一块儿，来利用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材料、最新的疗法，来使得患者在治疗当中的活疑最大化。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多学科进行会诊。那么疑难呢，是说在之前我们有诊断不清楚的时候，因为在疾病的诊断过程当中，在逻辑推理过程当中，那么有很多的病我们要先把它诊断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叫疑难的多学科会诊。那么疑难多学科会诊它的架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到更多的检验的医生，那我们来进行会诊，甚至我们也要加强病理的医生来进行会诊。那这个过程当中把疑难病搞清楚，那就使得我们后边的诊疗能够更精准。 所以说多学科会诊中心虽然有很多个，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我们说肝病方面的，但是每一个所涉及或者说它的所长还是有所区别的。 当然这里边我们之所以把它分成这样几个多的学科会诊，是在于能够更好的为这一类病人去做更优的服务。 那也想问问金院长，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我知道自己的肝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初次挂比如说这种多学科的会诊中心的话，我应该挂哪个科呢？ 这个来说我们呢也边有分诊的地方，也可以跟他提。另外呢，我们多学科会诊那也可以实行预约制。那你在预约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你的病情摘要，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给你划分到哪一个多学科团队里去，或者多学科会诊中心 会有一个建议。 对， 那这个建议比如说现在很多都是通过网络来挂号完成的，比如说通过京医通的平台，我选择了比如说疑难重症的这个肝病，或者说我选择了肝癌的这个会诊中心，是需要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资料或者说之前的检查报告或者结果吗？ 多学科会诊中心一般来讲都是要提供你前面的检查的一些资料。那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建议你那么去看专家团队。如果你是有专病专诊、首次就诊，我们不建议你去使用多学科会诊中心。当然呢，这里除非有一个前提是说你在外地或者在其他地方经过多次辗转而诊断不清楚的，首次到佑安医院就诊的病人，那也可以启动多学科会诊。 也就是说这个是针对我们说复诊的患者，我们已经做了基础的检查，这个时候有一些我们说手上的数据和报告了，然后咱们再去挂多学科会诊中心这样的一个专家号了。 是的。 好，多学科会诊中心总共佑安医院现在是有五个，但是有很多我们说基础学科，比如说像影像啊、检查，其实每一个我们说多学科会诊中心都会涉及到。我特别担心一件事，金院长，会不会比如说五个科室同时我都需要放射科的专家来帮我看这个放射的结果，这专家忙不过来跑不过来呀？ 这里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影像科它也不只是一个专家，它肯定是有个专家的团队，我们在里边去遴选。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多学科会诊的过程当中啊，是实行的预约制，所以我们会错峰或者错开时间来选择病人能够最佳活得的时间来去进行会诊。所以你能讲或者实际上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冲突 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更多的要选择提前预约的方式，这样第一是节省自己的时间，同时医院也可以根据我们说门诊的挂号量合理的来分配一下门诊的医疗资源，让我们看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减少等待的时间。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普通的专家和我们的专家团队也会给你建议是不是要启动对你个人病情的多学科会诊。 所以说提前挂号非常的重要哈。我知道佑安医院呢其实还开展了这个我们说肝病专门方面的研究，然后呢也是国家的重点学科。听说现在佑安医院在打造一个肝病的全程科学链，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可能会带来哪些我们说看病的优势或者方便吗？ 这一点你问得太好了。佑安医院从03年 SARS 以后就打造了一条非常完整的肝胆疾病学科链。什么概念呢？就是从表面抗原阳性的母亲孕期开始的干预，到生孩子的乙肝母婴阻断，到慢性肝病的病人，到人工肝的支持，到中肝的治疗，以及到肝脏肿瘤的介入治疗，以及中末期肝病患者的肝脏移植。我们的学科完备。那么这种学科完备就是综合实力雄厚，肝病患者在我们佑安医院逐步出院就能得到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想这是患者最高兴也是最满意的。 在一个医院我们说不光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在整个孕期的过程当中对于宝宝的这个母婴阻断也都可以完成了。 是，那么我们的母婴阻断呢，其实再往前追溯，我们应该是上一个世纪了，我们和加拿大就有合作。那么在后来我们就跟国际在做母婴阻断里边比较好的啊，你比如说英国、美国，我们进行合作，那使得我们的母婴阻断几乎能接近100%，所以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非常满意，因为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母亲甚感欣慰的事件。 成功率非常的高哈。其实说到了成功率，我知道佑安医院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走在国际前列的。北京市医管局呢其实也开展了扬帆计划，就是要把各家医院这种先进的研究成果尽快转化成为能够真正服务患者的我们说临床的应用。我也想问问佑安医院在这方面有没有好消息通过节目想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那么佑安在转化医学的研究方面有很多的成果，就近一两年，那么我们在扬帆计划的支持下有两个方面的成果。第一个呢是关于反应肝硬化诊断的试剂盒，我们叫 GP73， 其实用它抽很少的血，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出结果。那么这样就免去了我们其他的影像检查，或者是它对其他的影像检查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硬化的营养加餐包。那么肝硬化的患者很多，80%以上都存在营养不良的一个状况。那么以前呢，因为肝硬化有并发症，容易出现肝分泌，所以很多人不敢去吃高蛋白的食物。那我们这个营养加餐包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供了低脂的高蛋白饮食，这样使得我们肝硬化患者的营养状况能够得到纠正，使得他的肝功能以及他整个的生活感受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好，这是两个扬帆计划即将要转化成我们说临床真真正正大家伙可以享受到的这种服务的产品哈。咱一个一个分开跟大伙好好说一说，咱先说第一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肝硬化早期临床的一个试剂盒。您刚才提到的是通过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是 就可以检测出有没有出现肝硬化的情况。那现在我们检查肝硬化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我们现在检查肝硬化有抽血，那么以前的有四项，它的结果呢的可信性、科学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它有缺陷，或者说特异性不够，那么我们的 GP73 那就能够去改善它的敏感性或特异性，当然，肝硬化除了抽血检查，还可以通过 B 超，我们叫做肝脏弹性检测，这个呢是无创的检测，但是它里边呢因为操作的难度和同质化也存在我们叫做不一致性，所以这样的对肝硬化的反馈情况呢 也不一定就是那么精准。 哦， 所以我们在反映肝硬化的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检查来共同佐证你肝脏硬化的程度。 嗯，那通过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试剂盒，我们说快速检测之后一个小时得到的这个结果，相当于它其实比既有的这些手段准确率首先是更高了。 是。 嗯，同时它的这个检测的我们说出结果的速度是不是也更快了？ 是。 嗯， 也方便。 这是两方面优势，而且这个是有创的还是无创的？ 这一个算无创的，因为就抽血嘛， 嗯， 在取的血标本过程当中，我们用50个微升就很够了来做检测， 啊，非常少的这个取血量。嗯，那这个试剂盒现在也想问问，在佑安医院已经在临床上使用了吗？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还是在做试验和测试，因为它转化需要有个过程。 嗯， 那么用到临床以后呢，还要经过相应的批复 啊，还得有审批手续。 对， 那就想问问有没有时间表，既然又能提高准确的精度，同时这个时间还少了，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在临床上用上？ 可期是今年年底吧，应该就能够和病友见面。 哦，今年年底，那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嗯 啊，非常的快哈，大家期待一下，2018年的年底，我们就可以在临床上使用到这样既提高了精度，同时速度也非常快的我们说肝硬化的一个早期的检测盒。那肝硬化这个检测盒咱们说完了，咱们再说说第二个您说的这个就餐包。这个就餐包刚才您提到了，它提供的是更多低脂肪高蛋白的这样的营养物质给大伙儿。那也想问问，如果我们这个肝病患者就是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我就多吃一点高蛋白的食物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专门设置一个这个就餐包？它和我们自己配餐相比的话优势在哪儿呢？ 营养餐就在于营养的均衡性。 嗯， 我们吃得好不一定等于营养好。 嗯， 我们吃得多也不一定营养多。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肝硬化这个加餐包它的作用，是基于肝硬化的营养状况。因为我们这个课题组是孟庆华主任为首的课题组，经历了十余年的研发， 嗯， 那么有大量的数据来佐证，同时在临床也得到验证，这样能够更利于患者的健康的恢复，包括肝脏功能的恢复和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的减少。 哦，也就是说其实里面营养元素包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光是只有蛋白质这一种。 是。 嗯，那也想问问肝硬化患者，比如说在日常的我们的这个营养补充或者是餐饮过程当中，他应该普遍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原理？还有就是这个加餐包，我们吃了之后是可以完全替代我们日常的饮食，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配合，正常饮食你该怎么吃还得怎么吃？ 一是三餐肯定是要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叫加餐包，就是你加入我们平常摄入可能不到的。 嗯， 那么通过我们的加餐包来改善你整个营养摄入的结构，就使得你机体的营养状况能够得到改善。 哦， 嗯， 相当于一个营养补充剂。 可以那么讲 啊，但是比我们说现在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很多我们说这种蛋白粉啊各种各样的补充剂，它对于肝硬化患者适用度更深，它更贴合自己的这个病情，同时它的营养元素也更全面。啊， 营养不单是供给，我们以前呢就是说我供给给你了你就有营养了。 嗯， 实际上每一个疾病它的营养需求是不完全一致的。 嗯， 对肝硬化的患者来讲，它必须有它特定的摄入的一些营养与成分。 嗯， 那在我们加餐包里边就特别重点的关注，所以给它加进去，使得你体内营养摄入就更均衡。 嗯， 更有利于机体的恢复。 嗯，相当于我们说量体裁衣，对于肝硬化患者的营养补充会更加全面，更加有针对性。 对，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营养有时候已经成为治疗疾病的一个有效手段了。 嗯， 不是像以前就说我给你营养。 嗯，以前都说吃得好点，然后营养丰富一点就行。但是现在很多医院，我们说在临床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都有营养科的去介入，在餐饮治疗过程当中也会发挥着他自己这个独特的作用了。那这个营养包也想问问您现在的整个的使用情况，投入到临床了吗？大家伙现在能在佑安医院买到了吗？ 现在还没有去进行销售，但是它已经获得了华夏医学奖。那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应该它也要有批复的手续 啊。 我想通过这些批复以后，很快就能够和病友见面了。 好，这个我们还得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金荣华。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

有两种可能。我们讲正常值的范围是95%的人落的这个区间， 嗯， 也许你就是属于5%以外的正常人，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抽血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取血方法不妥，有不适当的地方，如果我们红细胞的破裂以后，那么也会使得我们的胆固醇像这样有轻度的升高。 哦，也会。 如果单纯一次那不要紧， 嗯， 那我希望他半个月以后再复查一下， 嗯， 如果他胆固醇正常了或者不高了，那就是正常的。如果还持续增高，这个时候建议他到医院去进一步诊治。 嗯，因为这个胆红素偏高的问题啊，其实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 嗯， 后来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专家告诉我说，有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基因的原因，他天生就有这个问题，胆红素就是偏高。他说可能还要结合，比如说你有没有出现黄疸啊，各种临床症状来判断这样的一个数值是不是正常。 那就是说到胆固醇升高的病因了。 嗯， 我刚说如果你这个只是一次性的， 没问题，咱们再检查一下。 如果持续升高或者一直在一个高位，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其他的病因了。 嗯， 包括你刚刚讲的遗传性的因素， 嗯， 包括其他药物性损伤的因素，以及肝脏毒性受伤的因素，都会引起转氨酶的升高。 嗯，所以说如果总是高的话，就建议您去医院，咱得复查一下，看看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 啊，如果您跟我一样，就是基因决定的，咱没办法，这个时候咱没法改变咱自己的基因。但是如果我们说像金院长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用药对于肝脏的损伤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咱们得及时调整一下用药，尽量的我们说减少这种危险情况的发生。 是的。 嗯，好，奥抗阳性的患者有可能会自己转阴吗？ 这个问题其实病友非常关心，也是在我们临床诊疗过程当中经常患者会问到的。 嗯， 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但是起码有几点给大家提醒。 嗯， 第一，奥抗阳性的患者即使他是慢性的，那么也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自然转阴的。 嗯， 这就是机体的奥秘所在。那么绝大部分人是不可以转阴的，那就看他的疾病所处的状态。那幽安医院在这一块对奥抗阳性的认识，对奥抗阳性的转阴，也有专家团队在我们临床和科学研究结合过程当中，去让奥抗阳性的患者或者更适合奥抗阳性转阴的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以后，就能够转阴。 这也是 我自己手里的病人也有很多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乙肝表面抗原转阴完全康复的。 这也是我们说肝病方面的问题，您今天问对人了，这恰好是佑安医院的强势学科、优势学科。所以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困扰，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我们说在佑安医院咱们挂一个号，让专家给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哈。除了我们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大家提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京医通的我们说挂号平台在之前呢，我们也推出了网友问题的征集，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告诉我们，看看网友们最关心的都有哪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通过京医通微信服务号平台收到的网友提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佑安医院外地患者比较多，有人问到，我是外地的，我在佑安医院做了个检查，但是检查结果打电话不给查，实在是经常跑北京，经济能力不支持，有没有什么渠道在外地也可以知道自己的检查结果？还有外地患者提问，来到佑安医院检查，很多的检查一天时间是做不完的，想知道医院和检查设备能不能开两班倒，这样提高了就诊效率，而且有的医生看到人多的时候可能也累了。有患者认为倒班制度也有利于医生休息，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来为患者看病。还有听众想了解营养膳食指南的情况，说在佑安医院看的肝病合并低蛋白血症，医院营养科还给做了膳食指南，但是自己在家做饭还是有很多搞不明白的地方，医院有没有配餐服务？ 好的，这是我们说京医通平台上网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的这个首席数据官是选择了一些大家伙普遍关注的、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个性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回答。这个金院长，有听众在问说，这个在外地检查的这个结果能不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查询？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说很多的患者想遇到了一个问题，检查结果有的确确实实这一天当天出不了结果，咱为了拿个结果再跑一趟医院，有的时候确实这路上的时间成本比较高，咱有方法解决大家这方面的问题吗？ 其实我们在京医通的这个功能上啊有很大的拓展。那我们医管局这边在市属的医院里边呢也在加强它的功能，你通过微信号关注京医通的公众号，在就诊服务里边可以点 结果查询，你就可以查到了。 这个佑安医院也纳入到了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微信功能当中的，我们说结果查询也可以查询到佑安医院的检查结果了。 是我们佑安医院是京医通功能首批 拓展单位。 拓展单位，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现在的京医通不仅仅是一个挂号平台了，很多我们说服务功能在上面都可以享受到，您可以通过我们说关注这样的很多公众号的形式来解决患者的这个我们说结果查询的问题，这个解决了。咱们再来看，还有朋友在建议说，尤其是很多的时候，尤其节假日，我们说这个患者比较多，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医生他也需要休息啊，有一些项目一天做不完，能不能够考虑到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少跑路，咱们把医生轮班一下，比如说一天两班倒或者三班倒，这样的让患者尽量在一天之内做完所有的检查项目，有可能吗？ 是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目标。但有几点需要说明，佑安医院在方便患者就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是全时段的抽血了。保证患者呢，就是可以在尽快抽完血，可能就刚才提到的辅助检查 B 超啊、核磁啊、CT 啊，以及我们的胃肠镜的检查。但这里边分两种情况要说明。第一，就是说你一天检查下来，身体会很累的，你吃得消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的检查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检查之间没有冲突，我想我们通过优化我们的流程，通过我们集中预约是可以实现的。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患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给你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且也来优化你的检查流程，希望你能够一次到佑安，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获得你需要的检查。 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金院长已经注意到了，现在正在我们说优化整个检查项目的这个流程，尽量让大家我们说少跑一次医院，尽量能够在一天做完的咱就一天做完。但有的情况也要提醒大家，有的项目可能相互有冲突，有的要饭前，有的要饭后，有的要一早，有的要一晚，这个时候可能的的确确我们没有办法安排到一天，可能就要辛苦大家多跑一趟了。 是。 好，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听众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就是说自己呢去佑安医院看病了之后，有肝病、合并、低蛋白血症，在佑安医院的营养科说做了一份膳食指南，但是实操起来可能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咱上半段不是说了，对于肝硬化的患者，咱有这个我们说膳食营养包了吗？他就想问问医院有没有配餐服务，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咱也推出这种营养包，我可以买了以后回家自己吃啊。 是啊，因为肝病的营养确实在肝脏疾病的恢复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佑安医院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肝病的病人如果住到我们佑安医院，他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有一个营养评估。那么医院有营养师的指导，也有营养师的帮助来做出营养餐。那患者回到家以后往往不能做得更好。那我们也经常讲，一个营养的状况是时时要调整的。你今天可能是应该补这样的营养，但是随着你一段时间以后，那可能你营养也是需要调整的。就相当于我们说吃中药，刚开始给你开了几副，吃完了有变化以后要给你重新调整。那么我们的营养餐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这阶段咱缺蛋白质，咱把这个营养餐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提高。 对， 咱吃了半个月之后蛋白质不缺了， 是， 这时候咱还吃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就不行了。 是。所以它是需要来营养评估，根据营养评估的状况来。那么佑安医院在这一块是有我们营养的门诊，所以专家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会给你提供膳食的指导。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做这种营养的配餐包，您直接买回家，是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营养需求是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的。一般多久比如说我们去复查一次，对于营养的这个调整是比较合适的周期？ 在早些的话应该一个月要去一次。再晚你可能三个月或六个月都应该要去的。那我们也在试图尝试说我们的营养餐能不能外配送。但实际上现在是有制度的瓶颈。 现在还没办法突破，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其实我们说得重视营养在我们整个疾病的我们说康复恢复甚至治疗过程当中起到的这个作用。 是啊。 因为营养状况对疾病的恢复确实至关重要。 嗯，我们知道这个佑安医院啊，这个传染病方面是优势学科之一了。有一个听众朋友呢，想问一问关于这个艾滋病患者取药的问题。他说呢，这个每次去取药都特别不好意思，都是拿了药赶紧就走，生怕遇到熟人。他说能不能有一些药品的注意事项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查询到，不用在医院挂号或者是排队的时候这个耽误时间，想问问金院长。 那么 HIV 呢，确实它有个隐私保护。我们医院的话，现在在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的病人数是8000多人。 嗯， 那么他们有时候要服用多种药物，那么在服用药的过程当中，药物有很多的副作用。 嗯， 那么医院这一块，如果他到了我们医院来取药的话，那么他通过扫这个二维码，他就能获取到这个药物的说明书，而且药物里边说明书的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和其他药物之间相互作用都会传递给你，所以很清楚。那么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因为现在获取这些药物的说明书还是蛮容易的，但是只看药物的说明书没有药师的指导，那往往你不能对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更深入的了解。 嗯，有的咱虽然能看懂字儿，但是背后的意思咱不一定能明白。 对对对，其实医管局有一个公众号叫京城药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在那里边它会设置相应的功能，那么我想你可以通过那个平台获取到相关的知识。 嗯，像艾滋病这个我们说用药方面可能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殊性，也想问问这个金院长，在佑安医院艾滋病的患者或者说感染者有没有可能得到更加专业更加全面关于艾滋病用药方面的指导呢？ 那有啊，我们在 HIV 的感染者这一块专门设立了一个药师的治疗组，那在那里边他提供的服务，一方面是通过你扫二维码获取到药物的说明书，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直接和我们的药师面对面来交流你所服用的药物以及里面需要注意的事项，让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打消你自己的顾虑，使得你服用的药物能够更安全。 有这样的我们说专门针对 HIV 用药的这个比较了解的药师可以给大伙儿提供服务哈。刚才这个金院长提到了扫描二维码得到我们说用药的一些相关指导，这个是在我们比如说医生开的处方单上，还是说最后我们拿到了药之后这个药品的购物袋上或者药品的包装上会附一个二维码？ 在我们的处方上就有一个二维码，你一扫你上面的三种药物的说明书以及他们之间相要注意的事项都会给你呈现。 好，在这个处方单上就有了，所以说这处方单大家伙留好，用药的一些指导也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得到哈。说到了这个我们说佑安医院给大家提供的很多这种贴心的服务，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在患者的满意度方面，佑安医院在全市的这20多家市属医院当中排名也非常的靠前，排到第二位。那接下来就想问问这个金院长，到底有哪些贴心的服务是大家伙切切实实在佑安医院能够享受到的，现在大家伙都已经推出了，我们现在去就可以享受到的？ 是啊，大家进到佑安医院的门诊大厅应该感觉是很舒服的，也很清爽。其实病人到医院就诊以后，他关心的事件呢，大概是这几个方面。一个是环境流程好不好啊，别让我堵半天啊。第二个呢，就是快点治好我的病，别拖拖拉拉的，就包括刚才提到的我检查呀、要及时。当然他还关心就是我的病到你那儿看病千万别出事儿啊。另外 医疗水平怎么样，能治好吗？ 还有就是我少花钱呀、看好病啊。其实还有更为关键的就是你怎么能够让病人感觉到你有温暖的陪伴。所以我想这就是在病人的流程里边和我们的诊疗流程里边一直关注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一些举措，你比如说到我们的洗手间不像以前那么臭了，现在基本上闻不到臭味。那么在拿完药以后也有个药品的整理箱，你可能在其他等候检查的时候呢也有一个休息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那边有充电宝啊，有水啊，像这些东西我们都尽可能的来让病人感知到他到医院来就诊能够获得这方面的满足。当然我们也利用了共享轮椅以及像这些提供病人就诊的方便，只要我们医院能想到办法的现在也能够做成的一些事件，我们在医院里边都在推进，这样极大的满足患者对看病的需要。 都是一些小的细节，但是就是通过这些细节的不断完善，提高大家就医的这种获得感。其实就像金院长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轮椅啊，甚至是充电宝，咱不用的时候没觉得它有多重要，真当你需要又找不到的时候，咱们确确实实是特别着急的一件事儿。但是这些优安医院都已经为大家伙想到了。大家伙其实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还遇到了比如说什么是您特别需要的，但是医院没法提供的，金院长咱们有没有途径跟医院反映一下，咱以后的工作当中能不能考虑满足大家伙的需求？ 有啊，在我们门诊的大厅里边就有那个门诊的服务中心， 嗯， 大家在那一块儿，无论是你好的建议还是对医疗有投诉，在我们那个地方都是一站式的服务。 嗯， 如果你好的建议我们会记下来， 好， 会尽我们的所能去改进。 嗯， 如果你有投诉也是工作改进，我们存在缺点我们也会尽力去改进。 在以后就诊过程当中随时有问题咱可以随时反映。 是啊，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我得帮很多听众朋友问问，因为听说优安医院有一个我们说专利，想让金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在这个优安医院比如说就诊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这个专利得到什么样的实惠？ 专利的话有很多了， 嗯， 那我们提供的服务更多的是说诊疗方面的。 嗯， 那我想提到的一个专利呢是说我们在为病人提供服务过程当中让病人的更舒服更安全， 嗯， 更舒适的，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叫 PICC 服。 服是衣服的服吗？ 衣服的服 啊，衣服服。那就看来 那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衣服呢？因为我们很多的肝病的病人呢进入医院以后他会长期接受输液的治疗。嗯，那么这个输液的治疗过程当中有刺激性的药物，或者长期输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植入一根管， 嗯， 要么从我们的大腿骨静脉，要么从我们的锁骨下静脉和颈内静脉。而这个在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植管还是 换药吗？ 换药 啊， 还是说后边的观察，在以前都是要把衣服解开的，以前的衣服， 嗯，因为这个部位必定不像不是说我们在手上输液这个随时可以露出来， 是啊， 像大腿内部或者是锁骨这个地方都是比较隐私的一些部位。 正是基于这样呢，我们的护士小姐们很会想办法，那他们就在整个过程当中思考，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观察更方便，让病人的隐私也得到保护，而且行动起来也能够让大家知道，哦，他有个中心静脉植管的一个操作， 嗯， 这样也为病人的安全能够更好。所以在这一块虽然说是一个普通的改变， 嗯， 但是它确实改变了普通，使得我们的病人感觉到更舒心更安心， 嗯， 而且自己的尊严感有更好的获得感 啊，哦，不用这个我们说每次换药或者是我们说植管的时候都把衣服全都解开， 对， 尤其是像冬天天儿比较冷的时候可能大家伙的舒适度会降低哈。其实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很小方面的改变可以逐渐的提高我们在整个就诊过程当中看病过程当中这种幸福感这种满足感。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日后有更多这种小的发明小的技术能够推出，让大家伙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舒心。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让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需要健康产业多元化。希望健康投资家栏目促进健康产业发展，为健康医疗架起沟通桥梁，